这么一唱，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什么事儿？ 去年我们团到山东烟台演出， 有这么一 回，路过一个京剧票房，里边有几位山东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哎，对了， 啊， 这山东人也能唱京剧？ 山东的字儿，京剧的味儿。 哎，别忙，我先问问你啊。 你问吧。 这个山东人管这个秋胡的秋念什么呀？ 哎，念秋。哎， 念秋。 哎， 秋胡。 念秋胡。 家。 念家。 人。 念印。 楚。 念楚。 那这朝呢？ 念 叫什么？ 考。 哎呦，瞧这费劲的。那唱出来怎么样？ 唱出来可以说是别有风味。 那赶紧给我们来来。 那你注意听啊。 来来。 秋啊胡啊。日马子的本来的家里像眼的路像像马不停的踢都几位干了个品呢、啊、难度夜饮撇下撇下撇夜撇不久撇那一时出过里出王爷点砸死龙血气他命砸偷得了五杀伸出了网炮腰和了月带住到了烤穴坐过了烤里他命还回家看不去他叫他把那个吃砸回烤里兄弟来这在那个丧院一粒一点一味没打扫沈穿着懒不惯要记住请不去那个手不丧志罗香蕉还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 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缓口气 不落在竹篮里天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向天向气进我哎哈的马铁门后来命女死咋的哎我的大嫂子羞乎的家伙是不是到北京大学说相声去了 来这儿 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 努力等着你，我很小心偷偷待在你世界里，你不会知道的。某一些夜里，偶尔你会提起埋在你心里的过去，我在听。又爱听又怕听，你从前那些名字真的很美丽，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说，这一切还好有我陪你走下去。从前你没注意，终于等到了你说爱你，终于看到了我，终于听到了我说说爱、啊